我找大哥把账送完，这个没良心的对您可太无情。说着话把老人搀到了台阶下，当的上把大门关了一个紧蹦蹦，关上了大门他身子未动，贴着个门缝他仔细不大会儿，这微弱的声音听不见了，老人的那声音呐，隐没在风雪中。 浑身湿透，冻上冰。到了下。

您的面前胡说八道，只因我

善恶来查。 这句话乐得